这座大城是北京，这些小事是生活。 大唐诗人，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我们为您讲述城市的声音。大城小事， 好，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为大家直播的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郝阳。 大家伙猜猜我们今天跟大家一起聊什么互动话题？ 聊什么呢？ 这今天立冬啊，那肯定不出大家所料，咱今天一定要说今天吃饺子吗？吃饺子吃什么馅儿的？ 哎， 不过话说啊，这时间过得真是快。 为什么呢？ 我这清晰的还记得去年立冬的时候啊，这一天咱们大城小事说的话题还是今天立冬啊，大家伙吃什么馅的饺子？我记得当时啊，刘思佳在节目当中还提醒大家伙，速冻的饺子您可万万使不得哈、啊，在这样的日子里一定要吃那个热乎的、手包的，全家人一起啊和馅啊、擀皮啊包出来的饺子 啊，速冻的还不行， 是 怎么办呢？ 要不然说时间过得快呢。不管怎么说啊，又是一个立冬的团团圆圆的热乎日子，今天大家伙吃饺子吗？吃饺子吃什么馅的啊？欢迎大家随时给我们互动。当然也不介意大家发图缠着我们两个没吃饭的人哈、 哦，微信上可以发图。 是，这个昨天晚上11点多啊，这个寒风凛冽，有一位六旬的老人啊，出现在了北三环某桥区北侧的便道上。 干嘛呢？ 这老人身上衣服穿的不算厚实，脚下呀就是一双单鞋，手里还拄着一根拐杖，那走路啊，这也不是特别的稳当。老人慢慢地穿过立交桥下的人行道，走向了桥南侧的一家24小时快餐店。 是要买东西去吗？ 进了店之后啊，这老人没往人多的用餐区域走，而是在靠门边附近的桌子旁停留下来。看到上一位客人留下的一桌狼藉，这位老人呢，默默地把垃圾收拾进了托盘，倒进了垃圾箱，随后啊，把他随身携带的布包放在了桌上。然后啊，坐在桌前打起盹来 睡觉了。 店里的客人和工作人员见到老人啊，也没觉着有多奇怪，所以啊，没人打扰他。 看来应该可能不是第一次了。 到了半夜啊，老人所坐的区域的灯已经灭了，老人呢已经是歪着头睡着了。他所在的位置跟外面只隔着一道玻璃，但是啊，屋里屋外的温度却有天壤之别。 嗯， 这一夜这位老人不用再受冻了。跟了老人一路，记者发现啊，这个店里啊也有其他的流浪者。老人有的时候跟其他人能说上几句话，看起来是挺熟的样子。而有几个年岁比较大的工作人员经过老人身边的时候啊，以前都会寒暄几句。有一位店里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啊，这个冬天来店里避寒的人不少，生熟面孔都有。这有的人呢，可能是过了难熬的日子就不再来了，有的人呢则会一直来这儿。深夜里店里的客人也不多，所以啊，他们出现的大多数人也都能理解。 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儿。 也在今天半夜啊，西北三环附近一家烤鱼店也要关张了。靠着店门附近的玻璃窗内啊，有一张小桌，桌上呢放着一个暖壶，暖壶旁边啊是一摞纸杯。老板一边看着店里的电视，一边呢时不时望着窗外渐渐稀少的行人。而到了夜里12点半啊，有一名衣衫褴褛的老人啊来到店门前驻足了一会儿。这老板不是在屋里看电视呢吗？老板啊就递了一杯热水送出来给老人。两个人没有任何语言交流，而这位流浪的老人啊弓了弓身子向老板这个致了一下意，而这老板呢则是轻轻的点了点头。随后啊，这两个人互相也没多说什么，这位老人就端着那杯冒着热气的水杯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之中。问问老板啊，这是不是熟人认识啊？这位店老板也说不认识。他知道有一些流浪的老人啊夜宿在周围的立交桥下或者是在地下通道内，挺不容易的。他开这家饭店啊在周边来比算是关门比较晚的，关门之前啊，老板都会在店里多坐一会儿，万一碰见正好经过的流浪人，就会给人家端杯热水。 好心人呐。 说这么冷的夜晚，一杯热水对他们来说可能就是御寒的最低保障。这朋友也劝过我说我多此一举，怕这种善举啊会招来更多的流浪人来求助，变得没法收拾。但是啊，我总觉得能帮一把咱就伸伸手。 这位老板的这个做法让人真的觉得心里非常的暖哈。 是， 他不是说是无意间，你看他旁边就说了，他桌上放了一个水壶，旁边放了很多的这个纸杯， 就在这准备着呢。 真是在这准备着呢。 是，所以说也不仅仅是这一家店的老板是这样，总是咱们身边有很多很多这个不知名的好心人啊，在默默之中做着很多温暖我们周围人的事儿。 没错， 也希望像这样温暖人心的事情也越来越多，也希望这个社会上不再有那么多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是吧？ 嗯。 哎呀，在这样的寒冬腊月的日子里，能跟家里人团聚在一起哈，热热乎乎吃一顿饭，我觉得真的是人世间最大的幸福了。所以啊，今天就和大家伙一起来聊聊啊，今天晚上您家包饺子吃了吗？吃饺子吃的什么馅儿啊？ 嗯， 是自己包的还是真的买的速冻的饺子呀？您愿意吃什么口味的饺子馅儿啊？什么馅儿？什么口味馅儿的饺子？都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互动。 嗯， 大家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啊查找大城小事，先关注再留言。 有这么一个北京某大学四年级的在校生，我们暂且叫他周娟哈。 嗯， 最近呢他在朋友圈发了一条状态，说哎呀，这个新款的手机发布快一个月了，我还没攒够手机钱，求朋友们红包打赏，不然我就得去卖肾了。与这个文字同时出现的还有一张啊表情委屈的配图和一些哭泣的表情。 等会儿， 哎， 这个他是想跟大家伙儿要钱买手机是吗？ 哎，是这样的。 就跟朋友圈的朋友要钱买手机是吗？ 没错。 这有人搭理他吗？ 你看看啊，第二天这位周娟啊，用周娟的话来说是感到太意外了。为什么呢？一晚上就收到了将近1700元的微信红包。他说啊，虽然大多数朋友给的是10块钱以下，最多也就是50块，但是没想到有那么多人会给他钱。于是呢，周娟就打趣的说啊，在自己的这个所谓的众筹帖下面就说，感谢大家帮我保护了肾。其实在很多人的这个朋友圈里边，所谓这个周娟她并不是一个个例。那记者在采访中也了解到，不少人都看到过自己朋友圈有人众筹资金去旅行啊， 嗯， 看演唱会啊，买礼物啊。那这些帖子一般都写的比较滑稽，比较俏皮，有意无意呢，但外加一句考验是不是真爱啊，真情求助啊，多少是点心意这样的话， 嗯， 让不少好友呢都打开微信红包慷慨解囊， 这就掏钱了 啊。当然呢，这些众筹发起者多数也不会说是让朋友白白掏口袋啊，会以比如说旅行的明信片啊， 嗯， 异国的小物件啊，一封信呢，甚至是演唱会的视频作为回报。在朋友圈发起这个尤克里里众筹的小五就说哈，如果众筹成功，他会连续发布一个星期演奏视频来感谢大家。 嗯， 他私底下也表示说，众筹其实不是真的差钱 啊， 就是增加朋友间互动的一种形式，他觉得很有意思。你就像这个抢红包似的，哪怕有时候就是1毛2毛钱，大家也是玩的是不可开交啊，不是钱多钱少的问题。 这不对呀，那你说这个看演唱会什么的，这能分享给大家视频 啊？ 你说你这筹钱买手机，你怎么回报大家伙啊？ 嗯，关于这个朋友圈里边的这个个人众筹， 啊， 很多人发起都表示，哎，效果不错啊，收到的这个红包数很出乎意料，哪怕有的时候只有1分钱，但都觉得很好玩。但是呢，也有人跟你的这想法一样， 嗯， 觉得很反感。和周娟同是大学生的这个刘希认为哈，这是在消费大家的友情，几块钱确实没什么，给就给了。另外他还表示啊，发红包大多是看到别的共同好友留言支持，不好意思冷眼旁观，碍于面子总得意思一下。 哦， 那另外呢，也有人表示说，看到有朋友发类似的心愿众筹，他就当没看见，哪怕是群发的，我收到了也不理会，挺没劲的。怎么会有人想让别人为他的兴趣爱好买单呢？又不是真的遇到困难。 是啊。 嗯，那么就有社会学专家认为，朋友圈属于私人社交平台，朋友之间开玩笑无可厚非，但变相的心愿众筹，如果是唤起大家的同情，一起出钱为自己的需求买单，就偏离了众筹本身的意义。那有些行为呢，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与乞讨无异。 就是啊。 而且这种行为发生在熟人里边，那有些人就碍于人情面子不得不给予支持哈，那这种熟人间的所谓的道德绑架会降低信任的资本，削弱社会的横向纽带。 说实话啊，我真心觉得如果我身边要是有朋友这样， 嗯， 分分钟就要给他拉黑，这朋友不做也就可以了。 拉黑拉黑， 就是那叫什么话呀，啊，这多少是点意思啊，就看他俩感情深厚不深厚。我觉得好像在屏幕手机屏幕那一边就是一个伸着手舔着大脸然后那恬不知耻的那个样子，你给不给吧，不给就是朋友，就是这种厚颜无耻的样子，我觉得真的不应该 作为我的朋友， 挺没劲的。 对，说实话，我觉得啊，你都已经上了大学，上了大四了哈，还在用这个亲情也好，友情也好，用这种方式再去消费你们之间的友情，而且还是完全还是一种就是不能明辨是非，不能有正确的这样一个是非观的状态来去衡量别人。我觉得首先作为家长都应该会有这样的孩子，教育出这样的孩子感觉到稍稍有些羞愧。再说回来，不是所有人都是你爹你妈都惯着你呢，是吧？你伸手跟你爹你妈要钱，爸爸妈妈愿意给你，那是你们家里家事儿，我们说不着。跟朋友要钱，对不起，我还真没有你这样的朋友。所以说实话，我还是觉得好多时候大家伙儿也别为自己的面子买单， 是 别觉得好像有人给了钱了咱大家伙儿不给，哎呦，是不是显得我特小气啊？这没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啊，他们先做出了那么不好意思的事儿，咱就没什么好意思不好意思的给他留面子了。这面子真不是别人给的，是自己挣的呀。这两天啊，这又下雨又刮风，这北京本来就这进入秋冬之后气温降低，这一下体感温度就更低了。海淀某高校的大三学生小林啊，就窝在宿舍的床上，哎呦，还是宿舍暖和。哎呦，我是不打算出门了。他边说呀，就边掏出手机，手指滑动屏幕啊，不时各种点点碰碰，动作特娴熟。五分钟之内他就办妥了以下几件事儿。 什么事儿？ 一个小时之内就会有人送来午饭。 哎呦。 三个小时之内会有人上门收衣服去洗。 嚯！ 下午五点之前，原本是自己打算去超市购买的纸巾呐、水果，会有人送到门口。 怎么做到的呢？ 小徐说：“哟呵，生活太便利了，全亏了 O2O。”这小徐啊，扬了扬手中的手机，对记者笑着说：“啊，这现在是真正的实现足不出户了 啊！拿手机把这件事办妥了。” 说话间啊，正在打游戏的室友说话啊，提醒小徐。咱那宿舍可一个月没打扫了。正当记者以为他们几个要分工谁倒垃圾谁拖地的时候啊，另一位室友同样也掏出了手机，在一个家政服务的 APP 软件上下了单，有优惠券，打折完每个人只需要不到5块钱，阿姨晚上就来。记者最近也走访了像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多所高校，发现像小徐和小徐的室友这样的大学生不在少数， 都会哈。 记者随机采访了30多位大学生，所有人的手机里啊都安装了这个，例如什么某某到家呀、洗衣怎么怎么着啊、什么什么送饭呐、什么快递这样的软件。大学生也跟记者说啊，你说我们现在上课这功课这么繁忙，时间又特别紧张，正好有能提供上门服务的程序，这价格还比亲自跑一趟还便宜，何乐不为呢？有一位大学生就说了啊，反正除了上课，我已经一个星期没出宿舍楼了。记者了解到啊，近年来高校也纷纷加大了校园的安全管理措施，学生宿舍区呢普遍实施门禁管理，虽然呢这管得比较严，但是也不妨碍学生们享受这样的服务。小徐说啊，送餐的人呢到了宿舍楼下会打电话，到时候呢找到同学到楼梯口取餐就行。如果要是赶上学生下课的高峰期啊，这个送餐啊送货的人甚至是可以混在人群里进楼，直接就能送到宿舍门口。 这是不是也存在一点所谓的安全隐患呢？ 在教育学博士侯正芳看来啊，这个 O2O 啊对于大学生的成长颇为不利。人家认为啊，大学呢是校园和社会的一个过渡阶段，大学生一方面呢要学好文化知识，一方面也要积极和社会接触，认识社会，了解社会，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课。现在呢各种 O2O 席卷校园，确实在削弱这门课的力量。人侯博士也说啊，今后打拼事业，打拼各种人生，没有那么多的上门服务，那这些孤零零的大学生又该怎么面对呢？ 我觉得你无论你这个大学生啊，你学习成绩或者各方面的这个水平再高，你如果连自己的生活都没有办法打理的话，我觉得不能算的是一个完整的或者是一个优秀的人。 没错，所以虽说这个科技改变生活啊，这些呢也都是我们生活的辅助措施，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有意义，腾出来时间去做更多有意义的事儿。 没错， 但绝对不是说让我们加速我们这个退化除了大脑之外其他器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您别在时间床上赖时间长了之后，那四体不勤五谷不分，那就坏了事儿了，是吧？不能因为有这些便捷的生活软件让我们变得越来越懒啊，是吧？尤其是这些大学生，这还没进入社会呢，真说要是全都 O2O 指望着有人上门来服务，那这社会还不是乱了套了。你比如说今天我跟浩洋我们俩一懒， 我就想赖在床上，我喝点咖啡，我不想上直播了 啊， 找一谁把我话筒把我们这发射器送到我宿舍来呗，我们在家里给大家做直播， 不像话， 那不天下大乱了是吧？ 最近呢，这个降雪令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小学门前的这个路面啊变得是泥泞不堪。家长呢普遍反映，哎，这个路段呢本来就被社会车辆占得很满，如今呢更是泥泞湿滑。前天啊，记者前往北京建筑大学附属小学的时候，天空中还飘着小雪，学校门前一段长约50多米的路面已经被泥浆覆盖，几乎找不到可以落脚的地方。 哎呦，那得迈着走。 嗯，车辆通过的时候会溅起泥点的。记者还注意到啊，路边虽然立着有前方学校禁止停车的标示牌，但是沿途道路两侧仍至啊，乃至这个校门前呢，正对面均见缝插针的停满了车辆，而且仅容一辆车通行而过。 都立了牌子，谁还这么厚脸皮这往这儿停车呀？ 嗯，针对这样的状况呢，这个学校的保安人员也很无奈。他说啊，一般家长们都是骑自行车来，停在路边的大多数是一些社会车辆， 哦， 我们不好管理呀。而家长反映的这个路面的问题，就更不清楚该归谁管了。下午3点，陆续有家长前来接孩子放学。那不少家长见路况不好，只能推着自行车啊，站得离校门口特别远，见孩子出来再迎上去。然后呢，家长一边走一边还跟孩子说：“你慢点走，别甩一身泥。” 嗯。 家长孔先生就告诉记者啊，这条路1个多月前施工过，填上黄土之后还没有硬化路面，平时走土路倒是没什么，可如果说遇到这个雨雪天气，这道路就变得非常的泥泞。自从开学之后啊，路边就长期停放着很多的社会车辆，路窄不好走，有安全隐患。上个月有一次下雨，这路面就跟今天一样成了泥浆的。 嗯，是 我骑自行车接孩子啊，他也要下车走上一段，趟着泥水进学校，裤子上不免就会弄上泥。 你看看， 孔先生说啊，为这件事家长们已经跟啊市长热线反映了10多天，对方回复会再沟通，一直没有得到彻底的解决。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官方微博曾在网上回复说啊，已经联系西城区政府，区市政市容委表示啊，经核实工程为文兴西街热力管线改造在施工程。此情况呢，已联系施工单位设立专人引导或警示灯。不过呢，记者就此也是致电了西城区的市政市容委，对方表示并不了解该处施工的问题，而西城区政府服务热线、北京热力集团客户服务热线以及市非紧急救助服务中心均表示已经记录，会转告职能部门核实回复。但直到昨天，记者仍然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 说实话，这事儿确实办得稍稍有点过分了啊！这在学校门口本来每天出来进去，这人流量都非常大，更何况都是一些这个孩子哈。所以呢，像这样不自觉的情况，我们确实也觉得光靠我们媒体的这个力量啊，就舆论去引导，我觉得还真的是不够的。所以说，咱要是真的说施工啊，咱就把咱施工该做的那些手续办好，工期呢定好了，跟周围咱都沟通好，哪一天到哪一天之间施工，咱该立警示牌立警示牌，该给人辟出便道， 没错。 而对于那些乱停乱放的车辆哈，咱能不能有一次什么类似于像集中整治的这样的一次行动哈？ 该罚就得罚。 对，这找着车主的，咱说商量，这是怎么办啊？是您挪车呀，还是我们给您挪？ 嗯， 找不着车主的，咱是不是就得给人挪走了？之后回头上挪好的地方给您拖走了，您到我们这儿领车来吧，是吧？ 对。 那没办法，这个不能挡了人家路，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不管别人的利益啊，是吧？ 没错没错。 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得到尽早的解决。 大城离不开小事，小事汇聚成了大城。 大城标记了小事的宽度，小事定义了大城的深度。 有小事的大城才是生活的大城， 大城之大尽在小事之中。北京新闻广播每天下午5点20分，敬请收听大城小事。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浩洋，你快看，满屏幕的大家伙真的都在这吃饺子呢。 啊哈哈。 SF 说啊，羊肉大葱自己包的饺子。 啊。 哎，下班之后来我们家吃呗，这星期日上班挺不容易的。那个还行，还可以，反正这 特别感谢您，这吃饺子的时候还能惦记着我们。 地址发来吧。 妖狼说，我觉着韭菜鸡蛋的饺子是个经典的馅儿，我最喜欢了。 嗯， 是挺好，就是那个如果吃完还要打算见生人的时候，你一定得刷刷牙，好好舔一舔，看那别牙缝里有菜叶，要不然那韭菜那忒明显。 是。还有 OnlyZSY 说啊，说起饺子最喜欢吃西红柿鸡蛋馅儿的 啊， 可是今天没吃，晚饭烙了几个小饼，外焦里嫩很好吃，同时还喝了碗大米地瓜粥。 哎呦不错呀，不过西红柿鸡蛋馅儿浩洋你吃过吗？ 我还真没吃，我可以尝试尝试啊！您把您地址也发过来，我到您家蹭饺子去。 我也没吃过，而且我也没见过。 是 这西红柿鸡蛋还能做馅儿呢，是吗？开了眼界了哈！这个天坛二月兰说，正包着饺子呢，传统口味猪肉白菜馅，加点这个青蒜叶调味儿，挺香的。 哎呀，真是！张小慧还说立冬吃饺子必须的。我准备了茴香和香芹的，今天呢改变一下做法啊，我把这个馅儿啊煸香，再将茴香啊香芹放里边，今天两种馅儿的饺子，你们俩过来吃吧，在通州。 果然有地址，这是真爱。这个又见青天说啊，今天吃的是三鲜馅儿的饺子，而这个 Ashley 他说啊，今天吃的是芹菜猪肉馅儿的啊，特别好吃。不知道咱收音机前的其他听众朋友们哈，今天晚上吃饺子了吗？吃的什么馅儿的呀？正吃饺子的各位哈，这个介不介意发点图馋馋我们俩呀？这个都欢迎大家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随时跟我们互动啊。大家伙呢可以在微信的订阅号当中查找大城小事，您先关注再留言啊。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到的是立冬这一天啊，您今天吃饺子了吗？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路况和广告，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竞猜车辆保养价格开始， 800、 600、 500， 免费的。现在同仁保直销车险满额送卡拉丁车辆保养，机油机滤服务费全免，专业技师上门服务，真的免费哦！仁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老丛古树毒牙，粉彩青花紫砂，谁能一品天下？中国国际茶叶博览会上见，11月12日到15日，国家会议中心地铁8号线奥林匹克公园站。 听听阳光的声音，听听世界的声音，听听内心的声音，听听FM， 听自由的声音。 下载听听 FM， 哇哦，全世界的广播这儿都有。 一起来关注路况。目前东部地区的垡头路段受出行车多影响，车辆行驶缓慢，现场民警正在疏导交通，建议过境车辆提前绕行。而西北五环主路香红旗桥区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发生，提示后车司机要小心驾驶。目前西二环官员桥北向南的事故已经清理完毕，东三环金广桥南向北外侧车道事故呢也已经清理完毕了，现场交通也正在逐步的恢复，提示后车要小心驾驶。路面上情况暂时就是这样，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小不小， 说小不小， 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00，在北京新闻广播和你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欢迎继续收听大城小事，我是主持人王哥。 大家好，我是浩洋。 这不连着几天降温降雪哈、导致门诊的这个急诊病人啊扎堆了。记者从朝阳医院、安贞医院等多家大型医院了解到，目前啊门诊啊增加的这个患者主要都是像内科疾病患者，多数啊都是心肺功能不好的老年人。 变天了吗？ 这主要是因为呼吸系统啊对于气温的变化是最敏感的， 没错， 突然降温很多老病号就扛不住了。进入冬天以后啊，很多哮喘等呼吸疾病的病人特别容易就急发作。另外呢，这天气一冷啊，人体的外周血管收缩，如果血压控制不好，还容易出现心脑血管疾病。 大家可得注意呢。 这大人都被冻得伤不起，儿童患者也进入了初冬的疾病高发期。 这两天儿童医院和首都人研所的小病号数量也是不少。 嗯， 根据医生介绍啊，儿科呢目前还是主要以呼吸道疾病、发热、呕吐、腹泻为最常见病种。大夫也说啊，最近呢有一些孩子出现了呕吐，有一部分呢是胃肠系统疾病，另一个原因就是怀疑诺如病毒感染。 诺如病毒是什么呀？ 人的医生也说啊，诺如病毒感染呢是自限性疾病，潜伏期呢是24到48小时，病程一般是2到3天。 嗯， 发病之后1到3天是排毒高峰，目前呢没有疫苗，也没有特异的抗病毒药物。根据本市历年监测数据显示啊，秋冬季呢是诺如病毒感染的高发季节，感染高峰啊一般出现在10月到11月，目前啊还是处于诺如病毒感染的高发期。 那这样的话该怎么来预防呢？ 所以啊，人的疾控中心和卫生部门也提醒了各位家长了。 嗯， 这个季节呀、啊、要特别注意家里孩子的个人卫生，饭前便后一定要洗手。 嗯， 生吃瓜果，这瓜果要洗干净，万一咱们家的孩子啊要是出现了恶心呐、呕吐啊、腹泻这些症状，应该尽快就医。 嗯，所以提醒大家，平时还是要根据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对自己的自身要多加的照顾，特别是小孩子啊，或者说身边有一些啊像爷爷奶奶或者年龄大的一些朋友，我们对他们也要多加关怀。 没错，就是这样。如果身边有朋友，不管岁数大的还是岁数小的，出现了一些这个发热呀、呕吐啊、包括腹泻啊这些症状的时候，咱周围其他的亲朋好友哈、也要加强自身的这个免疫力的抵抗，比如说及时增减衣物啊、是不是也要吃点预防的药啊，或者说跟咱们这些发热咳嗽病人出现了这样接触的状况的时候，是不是也应该进行一些措施的采取，是吧？都是希望大家能够平安的度过这个换季的时候。 来看这么一件事儿哈，68岁的李先生啊，因为他单位的特殊性，他拥有一张可无限透支的社保卡。 这什么单位这么特殊？ 但是对啊，但是不料啊，他的这个社保卡被这个社区里边一个下棋的棋友所谓借走，一看之后，这张卡就被花费了医保费用15万元。 哎呦， 卡也将被停用。目前呢，李先生正与他的那位所谓的棋友啊对簿公堂，索赔自己的巨额损失。怎么回事呢？据李先生说，他和这个被告张某是在社区下棋认识的棋友，两人关系很好。因为这个张某身体不好，经常看病啊，张某就说，哎，李先生能不能借用一下你的这个社保卡去看病，但是呢被李先生拒绝了。 对，这不能借呀。 嗯，之后呢张某又多次跟李先生说，哎，你把你那社保卡借我看一眼 啊，我不用，我就看看。 哎，但是碍于面子呢，去年1月，当时李先生哎带着孙子去看人下棋的时候，把这个社保卡就给张某看了。由于当时也是带着孙子，忙乱之中啊忘记向张某要回这张社保卡，张某也没有主动归还。时间到了今年的8月31号，李先生接到社保部门的电话，被告知他的社保卡花费的医保费用已经累计15万元，让他限期补交看病的费用，否则将被停止使用社保卡。这李先生说了，说后来我去这个社保局查，发现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啊，有人拿着这卡到海淀医院、北医三院、海军医院等看，比如说糖尿病啊、哮喘啊、脑血管疾病等毛病。我的身体一直很好，这两年我没有生过病啊。 就是说这不是他去的。 嗯，李先生就说啊，他于9月10号从张某那儿要回了社保卡，可对方却拒绝赔偿看病的钱。但是他的那位棋友张某就向这个法官否认曾借卡看病这件事儿。 哦， 他说我从来没见过李先生社保卡，更没有使用过这张卡。张某辩驳道啊，并表示不同意李先生的诉讼请求。 人家不承认了。 对，目前这个案子正在进一步的审理之中。 哎呀，也不知道这事儿啊中间有没有一些证据能够支持双方的这个论点啊。 嗯， 这反正确实是这些东西，像您的个人的身份证啊、社保卡、医保卡这些东西啊，还真是一定要自己保管好。 没错。 再说这有什么可看的呢，是吧？咱一开始答应就说不借给他，咱一定咬死了，我不借就是不借。您不能耳朵根子软，这是抹2次您就松口了，是吧？您看看，这一旦借出去，可能什么意外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啊！这种事儿后期弥补的时候也开始发生这种扯皮的事儿，所以还是说前期啊，咱们一定要注意保管好自己的这些跟个人信息有关的一些物件，以免给咱带来不必要的损失，是吧？希望这件事最后能得到妥善的解决。哎呀，反正我就觉得啊，这个既然如果要是有这样的消费记录，你这是谁花的就是谁花的，想抵赖也抵赖不了，是吧？ 反正我估计这棋友以后是没法做了。最近几天呢，家住在通州新华大街的这个北京万小区的业主们有点烦恼。 烦什么呢？ 说这小区啊处在通州区的核心地段。 嗯， 这个小区啊一共有五栋住宅楼，业主呢大多都是2013年入住的。据说这个小区啊号称中国首席低碳养生建筑，安装有恒湿恒温系统， 不错呀， 听着高级吧？ 嗯， 业主和开发商啊，这个北京实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签订的合同当中提到啊，业主家全年的室内湿度要保持在40%到60%， 嗯， 室内温度保持在20摄氏度到26摄氏度。小区的广告语曾经也提到啊，说这个温度和这个湿度标准是人类最健康、最舒适、最适宜的生活环境。 嗯， 反正现在按照新广告法，你这一连三个最，这就肯定是不合规定的，是吧？ 嗯， 他说是那么说啊，现实情况那就是又一回事儿了。到现如今呢，这个小区的恒湿恒温系统，这都两三年了哈，还没有启用。有的业主家中哈只有18摄氏度。 哎呦， 昨天记者在小区内看到，这个所谓中国首席低碳养生建筑的小区啊，周围堆满了垃圾。大风一吹啊，这垃圾袋是四处乱飞。有一位业主说，哎，夜里也没有保安值班了，一点安全感都没有。 怎么回事呢？ 管理小区的北京这某物业公司啊，为什么突然就停止服务了呢？ 嗯， 昨天这个公司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拒绝回答这个问题。小区业主的王女士也说啊，物业公司啊曾经自称说收不上来物业费，不愿意提供服务。记者了解到，这个高档小区的物业费是每月每平方米8.5块钱。有业主透露，小区内呢估计有20%左右的业主没交物业费，但是说这背后还有很多原因啊。 嗯， 小区入住近3年以来，先后来了3家业务公司，不少业主的房屋都存在着一些问题。业主王女士拿出的维修单显示啊，光是他们家最近2年就已经叫了10次以上的维修服务。 这么多呀？ 像什么卧室门下沉、客厅地板17处严重问题、入户门下沉、卫生间玻璃松动等等，很多问题说到现在都没解决呢。你就说屋里那推拉门根本它就推不动， 这一开始就没装好。 一说这些事儿啊，王女士那气就不打一处来。她说啊，自己在房子这件事上花费的时间实在是太多了，都操不起这个心呢。 嗯， 更让业主们着急的是，你说这都入住2-3年了，各家的房产证到现在都还没办下来，小区还没有成立业委会，物业公司还是由开发商指定的。目前这个小区的瘫痪状态让各位入住的业主啊那是苦不堪言啊。 嗯，看起来貌似是一环扣一环的这么个难题，但是我觉得啊，如果说我们真正要把它归根溯源的话，一定能找到问题的核心，这问题不是解决不了的。 哎呀，这个说不交物业费人家不愿意服务，说20%，我还以为是20%业主，只有20%业主交了物业费。 嗯， 这原来说是只有20%业主没交物业费，那还有80%业主交了物业费，那不依然没有享受到服务吗？所以啊，这物业费收不上来不是您拒绝提供服务的一个合法合理的理由哈。而且我总觉得这小区里它不仅是物业公司有问题，这房产证这事儿是不是咱还得掰扯掰扯呀？ 是。 所以说哈，这个咱不能老挑软柿子捏，这些业主们配合啊，大家都好说好商，用解决问题的态度去解决这事儿，这咱对方也没看出来有一个解决问题的态度啊，是吧？必要时候咱是不是要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早就应该有的合法权益呢？ 必须的。林女士的一款小轿车与大货车剐蹭，大货车全责。林女士修车花费3.6万元，肇事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以修车费高于车辆的实际价值为由，不同意理赔修车费，仅同意按照20000元的车辆评估价值理赔。林女士呢，就将肇事车辆所在公司和保险公司告上了法庭。最近呢，北京一中院二审判决保险公司支付3.6万元的修车费。 我没听错的话，是不是说这个车太便宜了，而这个维修的费用比车还贵，所以人家不答应给赔？ 对。 哦， 林女士这辆车呢，原价是20000多，然后现在支付的费用需要3.6万元。 嗯。 那个一中院经审理后认为啊，李女士这个车它并未毁灭，可以经修复之后再次使用，而且修复的使用在经济上对李女士更具合理性。李女士选择把车辆送到 4S 店维修，主张赔偿修车费用， 出于对交通事故中无责任一方当事人选择权的尊重以及更准确适用法律的目的出发，对李女士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此外呢，李女士维修车辆所支出的费用中包括了零件费以及人工费，金额虽然高于车辆在评估基准日的评估价值，但尚在合理的范围内，不属于这个畸高啊，是维修车辆恢复正常驾驶状态所需的必要费用。 嗯， 所以保险公司应当全额赔偿。据此，北京一中院终审判决支持李女士3.6万元的修车费。 就是这样，该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你不能说因为人家车，而且人提出这3.6万也不算是什么过分的要求， 没错， 嗯，支持李女士啊。 嗯， 今天和大家聊到的互动话题说的是啊，今天立冬了，大家伙吃饺子了吗？吃的什么馅儿的？那和牙说，哎呦，我最近老吃饺子了，我不会包就会吃，所以别的就不多说了啊。今天吃的是猴头菇的大馅饺子， 嗯， 我妈包的，我觉得味道还行吧，吃少了我妈还不高兴，我妈也这样。那个那和牙说啊，我决定帮浩洋吃10个，帮王哥吃15个，你们俩是不是觉得有点饱了？为什么帮我吃15个，比浩洋还多吃10个呢？ 对，他想多留点让我吃。 不过说实话啊，我自己吃还真吃不了15个。 是吗？ 吃8个顶天了，真的。 你胃口这么小，那剩下的我帮你吃。 不是，吃完饺子我还讲究要喝点饺子汤， 哎， 原汤化原食。当然那个最后一勺如果加了凉水的时候，这个饺子汤还得滚开一下。 必须的啊， 是吧？ 嗯。 张晓辉说啊，那个我今天听大谈小事的时候，怎么老觉得有干扰的声音影响了我的收听，他不开心。没事，多吃几个饺子就开心了，是吧？这个立冬的这样好日子，跟家里人团圆，开开心心的度过今天这晚上，咱不跟他一般见识啊。也感谢大家伙的支持和收听，今天的大城小事就是这样了。我是主持人王哥， 我是浩洋， 再次祝愿大家啊，今天晚上幸福快乐，阖家团圆。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明天见， 再见。 小中间大山不在那高，天下大事咱们要关心啊，身边小事也藏着说道，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 说大不大， 说大不大， 大城小事， 大城小 说小不小，说大不大。 每天下午5:20到6点，在北京新闻广播和您聊聊大城小事。 大城小事，您听好了。 收听到的是新闻2015，汇聚人道力量，博爱温暖京城。首都红十字组织在建设国际一流和谐宜居之都的伟大进程中当先锋立新功，努力把北京红十字会打造成为向全世界展示中国人道成果的首要窗口。大众创业，万众创新，中信银行为您推出10年期个人经营贷款，降低创业成本，呵护企业茁壮成长。创业之路，中信小企业金融与您相伴，详情咨询95558，中信银行。 邮储银行正式推出亲子主题信用卡，邮储 BO 金宝亲子卡，为亲子消费量身定制，专享全北京儿童生活消费商户特惠，还有全方位多重专属权益。就现在带上 BO 金宝卡，和孩子玩转全京城吧。 你把耳机给我摘了，你对着那手机傻乐半天了，干嘛呢？ 听听啊。 我这么听什么听 FM 听 去，你别去，给我听听。 哎，这个叫什么来着？ 老婆大人，这是听听 FM 呀。 你去给我手机也下载一个，你的手机我先没收了。 老婆，这 听听 FM 郑重提醒您，收听时请注意自个儿的形象。 小公益，大文明，让我们一起来做公益行动派。北京新闻广播公益时间。我喜欢白色，干净雅致，但我不喜欢塑料袋的那种白。